人家人，不好。

要应得。只是两次为此生气，岂不气坏了你的玉体？再说若将别人的面颊打破，这疼痛是消；若是出得门去，被街坊司令看见，他们一定会笑话，他们一定会背后说你是母老虎，背脸场，丢损娘子的名节，娘子品力，温柔贤惠，大仁大义，你就饶了我吧！ 得了得了，别哭了， 娘子， 别哭了，别哭了， 娘子， 别哭！哎呦哎呦，我就见不得你哭，你这么一哭啊，我这心疼，一下子就软下来了。我其实我打你骂你，我心里也难受啊。常言说得好，大是疼，骂是爱。我就怕你跟着苏东坡去学坏呀。 我向您保证，从今以后，我和苏东坡划清界限，永不见面。 真的？ 真的。 你说话算数。 说话算数。 你要是再犯， 我要再犯嘛，哎，您就打我300板子。 好，要是再犯，我打你300板子。嗯，那成，这回我呀，我再饶了你。 哦， 哎，你起来吧。 不打我了。 不打你。 哎呀，多谢娘子。不打我了。不打了我。 回来 啊，娘子，不是不打了吗？ 打谁免了，我还得罚你。 哎呀，娘子罚我什么啊？ 拿过来，拿过来，你来看。你跪在池边，面对一池清水，照照你那污浊的面孔，想想曾子的话，吾日三省吾身，你呀，好好来反省反省你那点好色的德行。 哎呀，娘子啊，像这地面顽石，坚硬无比，若是跪在上面，岂不伤了我的双膝？再者，若被下人们看见，与我们做绝人的脸上无光啊！娘子，不好意思啊！ 你还要脸呢你？我说你跪不跪啊？ 我不能跪、啊。 你跪不跪？ 我不能跪、啊。 你不跪，不跪，我还打你！ 跪跪跪跪跪一下！了， 哼，这不结了吗？ 王儿啊，王儿，我在这里跪，你们在哪里叫？我在这里哭，你们在哪里笑？真正岂有此理！我恨之恨， 你还敢恨我吗？ 娘子，咋？ 只是不成才，简直是没羞没臊没脸皮、 啊、是是是， 哼，气死我了。哎，我的浩浩，喝点砂仁汤，我消消气儿，待会儿再来发放于你。 哦，多谢娘子。 哎，你怎么起来了你？ 娘子不是说吃完砂仁汤放我起来吗？

此有何贵干？ 实在路过贵府门首，见姬昌兄跪在水池旁边，这其中的亲友有些个不佳，有几句言语要领教夫人。 苏大人有话请讲，何言领教二字呢？哎、 苏兄，你少说几句。夫人大。 之辈，可此史经略、道德文章，我也略知一二啊。 哦，苏兄，不要招惹是非，快些走吧。 不，今日我闲暇无事，我倒要洗耳恭听。 好，你听着。

Thank you.